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截止到目前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10万人次。在展览的多个篇章当中，有许多北京元素，带给观众多元化的观展体验，请听报道。 打开新时代，青年上课也是的，史诗般的壮丽历史画卷。 尽管天气寒冷，国博北门外排队等待观展的人依然很多。进入展馆的观众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按照不同篇章有序观展。 北京 CBD 进一步迸发梦想。 在第4展区历史巨变展厅门口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介绍北京中关村和 CBD 的宣传片。第2展区壮美篇章中，还能看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沙盘模型。记者看到，由中国传媒大学团队制作的老北京大杂院微缩烫样模型，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 你看烟囱底下那个是吗？接那烟油的那玩意儿。 这个可以转动的微缩模型精准再现了60-70年代北京的淋漓场景，许多细节让北京观众叹为观止。 中间那个，然后那房子上盖了一层塑料布，怕它漏嘛。它那个桌子、衣柜上面放那个皮箱，还有这种床、 家具。 对， 家具那会儿都是手打的。 对， 蜂窝煤肯定是真实的，顶上养鸟。改革开放以后才有那个9寸的小电视。 本次展览除了传统的实物图文方式之外，还结合了音频、视频、模型、沙盘、互动拍照、语音识别等技术手段。比如观众可以通过话筒说出对展览的感受，通过设备实时转化为文字。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展。 说一下， 观众蒋女士告诉记者， 灵敏度特别好，除了生僻的字显示不出来。哦，对，那个合影我们都合影了，就是还可以看到自己那一年的事情嘛，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可以自己选背景。 对对对，大家都在争相拍嘛。 我觉得整体这个展览 特别好，范围很广啊。还可能勾起人的回忆。 据了解，截止到12月8号，展览已接待现场观众111万多人次，网上展馆浏览量突破5200万次，观众累计留言达到了140万字。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古院沉寂南海子历史文化溯源特展正在大兴举行，展览以辽金元明清历代皇帝在南海子的足迹为线索，以图文结合、微雕展示、 VR 体验等形式展示了南海子的历史变迁。日常之师乔晓光当代剪纸个展正在798艺术区灿艺术中心展出。这次展览是乔晓光近10年来部分剪纸作品及最新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展出近200幅作品，使作品群之间有了丰富的信息关联。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6号。金陵盛迹，17世纪的金陵画坛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1号。第3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6号。天文专家介绍，2018年度最亮的一颗彗星将于本月12号过近日点，16号过近地点，这是该彗星自70年前被发现以来最接近地球的一次。专家提示说，12月中下旬都是观测彗星的好时机，如果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足够高，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借助小型天文望远镜可以一睹其风采。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只有-11.3摄氏度，仍然感觉非常的寒冷。气象台在10:30继续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到12号本市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要偏低5摄氏度左右，所以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倒是有所上升，0摄氏度上下。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有6-7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566，0108553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王维 啊，又到周一了啊，新的一周开始，12月份呢也马上要过去了。我们在周一呢一直帮助大家，帮助了得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帮助不少朋友解决了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只是口头上解决了不少问题， 是 我们希望在明年呢能够真真正正的扎下根来啊，帮您去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我们特别想做的啊。 当然明年反正有计划了，已经 有计划了啊，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的住在8-7-6啊。我们的这个愿望非常简单，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难实现的过程，就是希望能帮您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呢让您住得更舒适，让您的生活更幸福啊。今天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2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一下我们搜集到的4位朋友发来的一些户型问题以及居住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请出一位嘉宾，这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对，还有一位呢，因为可能天比较冷啊，又是一姑娘，今天小妙手没来，有一姑娘可能冻在路上了，大家稍微等一等，耐心的等待他一下啊，马上正在解冻当中吧啊。 嚯，你说他现在放保鲜那儿了。 对，冻龄嘛啊。咱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正好今天有许多朋友也问到了他们家的这个户型怎么样啊，包括居住心理方面如何呀，也让这个博士先来给我们断一断啊。来，我们先看第一位朋友，这是黄百家的问题。 他说了，他说这个所以他们家是偏欧式风格的啊，但是呢现在一进门等于是餐厅啊客厅啊甚至整个家呀一览无余，他想要做一个玄关，说这偏欧式的玄关怎么做。还有呢就是他们最西边的最里边的那个卧室东边有一墙，说能不能把这墙给砸了，这样卧室也能够大一点。另外就是说让博士给看他们家的户型好不好。来博士咱们先看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了，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啊，在里边提问也可以。来博士户型如何？还不错吧。 咱们先一个一个问题来吧。 前面俩问题你也能解决、 完全可以没问题。 哎呦，等会儿我给你打个电话。 我经常给设计师上课嘛。 不用着急解冻。 他现在是小妙手合二为一了。 哎呦厉害了厉害了。 哦没问题没问题。那个你要说材质上或者装修细节上可能我不是那么精通，但至于他问的是设计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倒是可以提供点建议。 好。 一般偏欧式分为简欧或是那种深欧，就一进去就大沙发的那种感觉。前天我还去看一个法式园林，一般欧式建筑的玄关会有一个特点是共通性，会喜欢用类似于出现罗马柱的形状，或是出现于狮子的头型，或是某一种类似于抽象一点艺术化的造型。 对，因为那个是相对标志性的 东西。对，标志性的 欧式。你只有一看那个才能知道，哦，欧式。 哦，对，这是法式园林，这是英式园林， 哎、对, 对, 对, 对， 它就特别的突出性。我建议简欧式，如果说是偏欧或简欧式的玄关，尽量采取稍微软一点的风格。尤其咱们现在来看，回到看这个户型图啊，结合着户型图来说，这个房子看着应该不是很大的房子，它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也没有具体去标注。如果想放软隔断的情况下，从我的角度我只能建议它在入门多出来，暂且说东南角这个位置吧，东南角这个位置稍微立一下玄关，只能是在这个地方。 对，也只能在这儿了， 可能也就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两米。 对，因为从户型图上我们看不出来它具体长多少宽多少。 对， 不知道如果玄关设在这儿的话能不能行，如果这个宽度够设在这儿是非常合适的。 对 对， 而且也非常舒服。 而且咱们还涉及到待会儿会说的户型，他想把东面最西面的房间的东面这个墙砸掉。 对， 其实这个房间从户型上是有一个问题，入门直接对到入户门。 对， 所以 说就是 说 如果砸到了之后，就如果砸掉 之 后， 砸到了 之 后，我倒是觉得这个户型是可以砸掉的。砸掉之后门可以往外拉出来， 就是一直可以拓到卫生间的那个门边上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开发商或他之前的设计师在原始设计可能就是想回避这个问题 啊。 您看咱们这个户型图 一 进来， 对对对， 等于把玄关拉远了，然后由北侧进门。 明白了。 嗯， 这等于他如果做了这面墙之后啊，你一进去感觉是一个挺纵深的。 对， 而且您面对的是一个墙而不是一个门，是吧？ 对， 感觉会， 假如距离够的话， 可能心理上会舒服一些。 距离够的话等于就现在把卧室里那堵玄关往外拉出来。 对对，没错。 而这堵玄关我建议尽量用轻隔断，也就是说比如打一个木板墙或是怎么样，我建议不要搞罗马柱啊，因为从中国古建筑学或是心理学的角度，我经常跟一些欧式建筑师会有一些意见上的冲突的。从心理学角度，入门如果看到很欧式的柱子，其实这个在咱们心理学的角度跟中国传统的相法上是不太好的，大家应该能想象到柱子都是白色的， 当头一棒一样是吧？ 类似， 是不是？ 类似。 首先像两根棍子，也像两根蜡烛。 对， 因为很多欧式的建筑中，它上面还会点着类似于那种明黄色的蜡烛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嗯， 但是在心理学角度，这个并不适合。进门就看到两根白蜡烛是绝对的不适合的。 嗯， 所以我建议这一段这个隔断如果要做的话，最好就是用欧式的油画，能够视觉有延伸感的画。 嗯。 等于进了门之后咱们就能感觉这个空间虽然是不大，但从画的延伸感 包括上面的吊顶，如果能再有射灯照下去， 嗯， 咱们现在不经常看到那种欧式的油画，有聚宝盆啦，或是那种黄金满地的这种画，能有延伸感的， 嗯， 就会感觉非常的通透。 许中心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女的。拿着一个壶，那个壶往下滴水的那个 啊，展览馆特别多啊。 啊、哦，对， 嗯，好，来再说说它的这个户型，你觉得怎么、 这个户型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从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看，暂且不知道它是具体怎么样啊， 就是朝向不知道是吧。 现在咱们完全看不出它的朝向。 姑且算客厅和主卧都是朝南的，是南北通透的 吧？对，那就是缺西北角跟正北角跟东南角。 哦、嗯。 硬伤倒是没有硬伤、 嗯、 我倒给主人一点建议，如果这个卫生间有可能是在偏中间的位置，马桶的位置尽量上移， 嗯， 哦， 上移或者是往左边放， 对，尽量往暂且怎么说的西面吧， 啊，对 啊、当成西面看， 嗯嗯 嗯， 这个户型就是要注意这个细节， 嗯， 然后简欧式的风格，我不建议吊顶太过于棱角， 嗯， 尽量做的稍微圆润一些， 啊、 嗯嗯嗯。看您家的高度， 对，然后那堵墙就拆了吧。 啊，对，高度如果太低的话，就不太适合做欧式的那种吊顶了。 嗯， 对， 来， 因为欧式的吊顶拱形总会占用更多的高度。 嗯， 对， 好啊，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回答完了户型的问题，我们请出今天的另一位嘉宾啊，刚刚解冻了的这个独立设计师啊，非常资深的酒店会所别墅的一个设计师曹志荣啊，欢迎志荣。 哎，谢谢谢谢主持人。 哎，来，这个咱先说一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一开始的两个问题是问您的啊，他说了我们家偏欧式的玄关怎么设计好，用什么材质，还有就是西边最里边那个卧室，东边那墙能砸了吗？卧室还能大点。 哦，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玄关怎么处理。 嗯， 我想如果是没有，如果说不从装修的话，那就只能看家里现状，看现在的家具。固定家具、活动家具是怎么搭配的，才能决定这个玄关用什么颜色和什么材质。 嗯、 那如果说重新装修，那根据整体风格来设计，看你的玄关做完之后，入户之后是应该朝餐厅这边走， 对， 比较合适，这样迎门有一个端景的感觉。嗯 嗯， 然后 那你建议，比如说迎门的这个地方，你要做一个所谓的玄关的话，是通天的那种，就是从天到地的玄关好，还是说不，我就做那种类似于比如说哎百宝阁呀，或者类似的这种 什么东西、 哎、有点通透的那种感觉的。 首先我觉得如果是家里的装修的话，应该是讲究实用，还有端景，入户的端景应该是遮挡一些东西的，遮挡视线的。然后家里的东西如果比较多比较乱的话，还是遮一下比较好，比较合适、 哦、就是 那个 最好是整面的那种。 对、 哦、 既然入户门厅做端景，最好是做一个景，就不要看到里面的感觉，把灯光做好了，然后那个景稍微设计一下，选择一幅画还是选择一个什么背景墙比较合适。 嗯 嗯，好，那再来看看那个墙，刚刚博士也说了，说这墙砸了没问题啊，挺好的。 对， 你觉得呢？ 对，这个按照这个图上画的这个比例，看起来这个墙不是承重墙，不是承重墙、 嗯、 应该可以拆，没有问题。 嗯，拆完之后往外移就行了是吧？ 对对。 嗯，好嘞，我们再来看第二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是叫歪脖树吧啊，他说了，他说我们家客厅啊目前就是这样，客厅的沙发当时选的是特别厚重的，所以特别挤，现在要重新装修了，怎么改改呢？我接受大改啊！我们家目前三口人，闺女13岁了，谢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这个歪脖树他们家的户型图了。这个也确实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这样问题。 对， 一开始什么都没放的时候，觉得家里面倍儿大， 嗯 啊，感觉哎呦，终于能放好多东西了， 嗯 啊，在选择家具的时候都选择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我选择那个。知什么事啊那种的、 嗯、 那多功能的那种沙发、 嗯、 那种沙发倍儿占地儿、嗯、本身它又是坐起来当然舒服啊，但是因为它厚重、 嗯、 其次它的前后需要空间蛮大的、 嗯、 所以它一放在那儿呢，你就感觉哎呦天呀，我家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小啊，但是又不舍得扔是吧，你又没法我把这沙发给换了吧，我刚买的，这怎么办呢？但是人家接受大改啊，估计是这沙发不想扔。 哦，沙发不想扔、 嗯、对， 大改是不是就是连沙发我 都 不要 了？ 哦、了对、 哦，好吧， 那够狠啊！来，志荣。 我觉得是在做方案选家具，先定家具之前，应该是把你的平面，把你家看看空间怎么划分好了，客厅，沙发背景墙那块到底有多大，根据这个现场的尺寸来定家具。 是这样，你先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规划啊，就是他现在整个客厅目前如果不动的话，3米3的宽，3米3的宽，其实您要说特别窄吧，也不是，也还行。但是如果您要依然还是喜欢那种厚重点的沙发的话，那可能您这个客厅是不是得扩一下？比如说这厨房稍微占了点地儿，如果能把这厨房加进来，那不就4米8的宽了吗？那不还成吗？你觉得这厨房能改吗？ 厨房，我自己感觉，如果厨房入户门那儿那个墙可以拆的话，厨房倒是可以往里挪一下，和那个阳台， 挨得再近一点， 对，挨得再近，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他家也可以做一个端景。就不至于一进门把客厅餐厅全看完了 哦， 做一个端景，然后进门之后往上走， 这相对于也是扩充了客厅的面积了， 相对于现在来说，等于餐厅是一个完完整整的餐厅，客厅是一个客厅的感觉，就不会现在这样门厅和餐厅在一起。 因为他现在是三口人，目前有三个屋子，肯定不会一人住一间啊，是不是有一屋子我们觉得是不是能够稍微动一动，或者在这个屋子上做点文章，尤其是客厅的那个屋子，就是卧室 A。 这个建议很好， 对不对？ 对， 因为反正人家接受大改嘛，我们就给出一些大胆的建议。 这个房子要在我手上，我还真会给他搞的手笔会比较多。 你会怎么改？ 因为首先这个房子咱们出现了，咱们反复在节目中所说的这个户型图画的还是比较标准的。 对， 很有可能厨房跟灶台的位置就是西北方。 哦， 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客厅的电视墙并没有一面完整的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吸取刚才设计师的建议，把厨房整体向北面稍微缩短一些，然后北面的墙稍微接长一些，接出一整面墙，留一个门的位置就可以。如果不需要的情况下，把卧室 A 的墙打掉，这边变成餐厅，或是类似于茶室也可以，或是孩子学习的地方，甚至可能有弹乐器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多一点点想象。 这样公共空间就更大了。 对，会显得更大。 嗯， 而这个地方如果把卧室 A 打开掉之后，完全是有空间再去做一个漂亮的玄关的。玄关就可以再设置鞋柜，甚至鞋柜可以设置在厨房已经缩回去的这面墙的这个地方。 可以。 因为本身它两个卧室的面积，我说的是卧室 B 和卧室 C， 朝南朝北的这两个卧室面积都还行， 是，那加起来就有20多平了。 对呀、啊，都还行。所以您如果那个卧室没有什么特别大用的话啊， 对，因为从空间心理学角度，卧室 A 呀、啊，我是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卧室 A 的床头极度难摆设。它现在这样摆设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南侧有一个小窗正好对着床头的位置。 对， 与其这样的话，如果把它并为餐厅或是休闲娱乐区域，我觉得未尝不可。三口之家住短期也够用。 而且就户型图来看，卧室 A 和客厅的这个中间的这面墙应该也是能够， 可以打 非承重墙，也应该是能打的。 对，应该是能打， 对不对？ 是。 好，志荣，你同意吗？你觉得？ 刚刚那个博士说的意思就是，我最开始说的，把厨房缩往上缩一下，完了餐厅这块和卧室 A 可以并在一起，打成两个公共空间，然后加上客厅，这样一进门之后有一个玄关，然后进门面对着玄关之后，往厨房上面走，再进来。客厅上面是客厅，下面是餐厅和茶室，或者是书房，首先这样感觉就是客人来了家里会觉得空间会特别大，视觉 敞亮， 南北通透。 对对对，好的，

家没有足够大的话， 是的， 您放那个不行， 是的 啊，就显着您家里边特别小。但是有一个方式方法，比如说您现在一般也都不太流行，我直接买一个 L 型的呀，或者是凹字型的那种沙发了。人家都是比如三人座或四人座的沙发，配一个单独的沙发椅，再配一个单独的沙发椅。 是， 那您就可以把另外一个单独的沙发椅换成智华式的单人的 OK 了， 对 对吧？您坐也好啊，家人的家里长辈坐也 OK。 嗯， 同时它也有舒服的功能，那其他呢也有待客的功能。 是的， 嗯， 是的， 这样就 OK 了。 是 啊，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哎，这第三个问题，这个户型两位得好好说说了。 对啊，特别好。刘建阳啊，人家也意识到了，人家说，请问博士，我们家这个户型应该算是奇葩户型了吧？ 想好了说啊， 需要注意点什么吗？括弧我家的，人家正在住啊。还有我们家的卫生间，最开始装修的时候是做了两个区域，外边的这个洗手池洗澡，就是那外边那区域是用来洗手洗澡的，里边那是马桶，但是现在用起来不太方便，现在想把淋浴区洗澡的那个功能放在里面，好改吗？啊，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是奇葩户型啊， 人家正在住，嗯， 对。然后现在我更关心的一点是什么？它的东南角跟西南角是否真的缺角？如果是真的缺角，这属于奇葩式户型，毋庸置疑。但如果不是缺角， 两边的这一块， 对、 啊，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哦、 就这个问题，咱们得向听众去落实一下。 嗯嗯，就是您卫生间两边的这边，也就是说您的南边啊，您客厅的南边也好，卧室的南边也好，是住着另一家人呢，还是直接就是外墙了？ 对，比如说直接是外墙或是走廊，哎，那这个可能稍微严重一些。但如果是别人家， 我估计可能还是别人家， 嗯， 因为你看他卫生间连窗户都没有，如果直接外墙的话，怎么也得开 窗户吧。对，这个也是我在考虑的问题。 你不能说这整个楼的造型，它通体这儿多出一个卫生间的， 对 这个可能性不大啊。 所以我第一考虑的是。看户型图是奇葩，其实实际不一定太奇葩。 是的， 明白。 他这个房子问题啊，其实是在门太穿堂了。 哦， 看得特别别扭，一进门看到一个、牙口，牙口之后看到卧室门，卧室门又通往阳台门。 嗯， 他一下看到四个门是非常不舒服的。到时候咱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需要错位。然后这个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厨房可能会是在中心点，如果灶台可以的话，尽量就往西面甩一甩吧。 嗯 嗯， 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对，可能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就像刚才放广告的时候二位说的，客厅的阳光稍微差一点。 对，是的，光线这个只能用人工光源去补。 是的，是的， 其实咱们也没太好的办法。 嗯， 来，这个志荣。就是依据博士所说的，您有什么建议吗？其实人家问的更多的是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博士也说了，就这一开门穿堂的一个问题，我整个如果门都开着，我能够看到你们家的阳台，这个在设计上面怎么能给它解决一下呢？ 首先它这个户型决定了这几个门 决定了就这样， 得这么对着。但是从装修的角度来讲、 啊、 就是你从立面上来看，是不是可以把卧室门做的不是那么的像门，看起来像一道井、 哦、类似于隐形门。 对对对。 哦。 然后关于这个卫生间这个淋浴和马桶的位置更改，这个要看楼下的那户怎么跟人协调一下，因为你要改下水涉及到别人的吊顶，这个需要沟通。然后客厅没有光的话，只能是在你装修之前把客厅里的灯光好好设计一下，客厅门厅看那个灯光做的像日光一样。对， 嗯，现在在卫生间有这么一种做法，因为他说是只是把淋浴区放在里边啊，第一要看您里边的空间够不够大，但是从户型图上显示我觉得还好，因为有1.6米的一个空间 够用。 如果您的马桶的位置相对不是那么靠正中间的话，其实您有一个区域是可以走管子做淋浴区的。 嗯， 走管子的来讲，您只要不动马桶，您光走 上水管、热水管、冷水管，这些管的话其实是可以动的，这些都没问题。 就类似于你在你们家的空间当中做一引流， 对， 从那边引到这边来， 对， 是吧？ 哎，这个就非常方便， 这个可以走。 而且说句实话，就最开始我看到您家的户型的时候，我也一开始一直以为里边的这一间就是淋浴区和马桶， 对，以为是。 外边是一个，就是等于干湿分离嘛， 嗯嗯， 啊，外边是一个我洗手的地儿啊，但是呢，没想到淋浴区也在外边，这个可能用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如果看看您家马桶的位置，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拍您家卫生间的那个实物的照片啊，实地的照片发过来，我们再让设计师再给您看一下，啊， 我倒是有个建议，我觉得阳台的这个门呢，包括这堵墙，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假如有地暖的话，睡觉的时候完全拉个帘子就可以， 嗯， 能避讳到很多问题。 就是你说把阳台都打了， 对，因为 它阳台二是吧？ 对，阳台二。阳台二，我觉得这面墙对于老房子来说，其实这种很多，就外面似乎在储物或怎么样， 嗯。 而对于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建筑来说，这种格局已经非常的少，而且多那堵墙，实用性强吗？让它有光线，还是让它为了保暖？ 嗯， 如果有地暖的话，晚上睡觉只要这边有个帘子， 嗯， 我觉得舒适度会高很多。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设计师在重新设计家装的时候，他就会把客厅的有些门给你处理成和客厅的背景墙也好啊，或者和客厅的壁纸啊等等设计是一样的啊，一体的。尤其是客厅比较大， 景 它融入的门又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做这样的设计。所以您在最开始博士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下我穿堂了，您重新设计一下您客厅的靠东边的这面墙，您把它设计成一体的连门一块儿，这样的话呢，它又是一个隐形门，同时又有功能性， 嗯， 同时您在一开门的时候还看不出来， 对， 对不对？ 对， 也可以挂我们家的那个画嘛。 又来了， 啊，你那个画应该微博上给大家公开看一看。 但是我那个就有点小， 哎，照着这种感觉嘛。 对，这但是感觉 做工也是相当好的呀。 对，对，嗯， 连刚子都说你遇到奇迹， 相当不错，真的相当 不错呀。 你就不怕的志荣一会儿都？啊，你发我一个我看看。 对，我正在想呢，好好奇现在。 哎，真的就是我们家那个志荣第一次来，跟志荣说一下，哎，我们家就是一开门就是卫生间的门。 啊， 后来呢也是博士说，我觉得你把这点弄幅画做个隐形门挺好的，我就做了一幅画。 啊， 而且那个正好那个门厅的位置不是很大， 啊， 所以他那幅画的 正好给挡上了， 像素也不错，对，也正好挡上了。 嗯， 很多人到我们家就找厕所找不着，老以为厕所旁边的那衣柜是厕所，开开门，哎，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呢？我说推开这个花儿，一推开，哎，里边是 暗藏玄机。 对对，真的真的蛮适合做这个的，就是这样一下就解决很多问题了。然后卫生间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可能问题不大， 问题应该不大， 啊。您直接把这个实景图发给我们会更好一些。 对 啊，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位朋友，这是第四位朋友。王怡的问题啊，他说了，我们家卧室的窗户都特别的小，床和柜子怎么摆更好呢？还有卫生间和厨房之间想要做一个洗衣柜，把洗衣机放在那儿，但是我看了一下没有下水口也没有进水口，这怎么办呢？还有就是让博士看我们家的户型怎么样。咱们先来说说窗户小怎么摆，有没有，就是先问博士在摆放的时候跟窗户有没有什么讲究？就比如说，刚刚你说了，床头尽量别对着窗户。 床头的位置，甚至是床的前方、后方，其实床的四方都不太适合直接挨着窗户边上。他这个房间的问题啊，我觉得卧室 A 是在床头不好摆放的一个房，那个，一个户型之中的考虑。 但是他对着可以吗？因为现在就按户型图上来讲， 对着还 它是 对 着 是几侧方案中最相对于最好的一个方案了。 明白。 但它这个的问题是在于进门床头在门的边上，因为如果总频繁出出进进的情况下，这个气流对睡眠的人并不是特别好。 哦。 但现在看来没有地方放，也只能这样放。 对。 去悬挂一个门帘会缓和很多。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吧，他床头后面正好是他那 电视 墙， 一开的话也会很吵。 对呀，啊，就你说看电视的人在客厅，我是大声看呢，还是小声看呢，也会对这里头睡觉的人有影响。 也是，